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 很多歌曲我们可能对熟悉的旋律非常的有印象，但是忘记了他们的背后的创作者。比如说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词曲分别是来自方文山和周杰伦。这也是周杰伦在为别人创作的各众多歌曲当中100多首里面很少的一种我们在广为流传的一段旋律了。接着在音乐加速度的节目当中还要为你分享的歌曲来自 Alan Jackson 以及 George Strait，同时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分享你此刻在路上的状态和心情。 Here's my keys, I want you to take them, I think I'm gonna need you to get back home. Hold on to my hat, I don't want

今天好多歌曲都是偏向于这样的轻摇摆风格，来自自然卷的天气晴。其实这首歌写的也是特别的简单，主要唱的是这种小女生的心态，今天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她希望是换上高跟鞋，涂上口红，去好好的享受这样的天气带来的满足感，而要暂时的把心中的那个男孩子忘得一干二净，不再去伤春悲秋了。8:19，继续在音乐加速度为你送上一首来自于赵雷的民谣《少年锦时》。同时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聊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8点到10点的状态。我已经看到，比如说像说句心里话，已经很早就已经来报道了。 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敲响了日落， 敲响了日落， 哎呦路越过山坡， 哎呦路越过山坡， 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口水的枕头。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度。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朋友们应当尽量避免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敏感人群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另外呢，昼夜温差明显，天气比较寒冷，早晚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在悠扬的管弦乐奏出引子后，著名钢琴家郎朗优雅地弹出第一组独奏乐段，也开始了他伤愈后在国内的音乐会演出首秀。一曲莫扎特的升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在指挥家杜达梅尔和柏林爱乐乐团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这是11月23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出现的场景。对于这场音乐会，郎朗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他伤愈后在国内的首次公开演奏。之前因为感冒发烧，郎朗婉拒了媒体的群访。他告诉记者，主要想集中精力准备这场重要的演出，因为是国内首次，也因为是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所以选择了莫扎特的作品。这场音乐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卡农永恒经典名曲精选音乐会将于12月1号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除了呈现经典的帕赫贝尔的作品《D 大调卡农》的独奏版和乐队版，爱乐会轻音乐团还将为乐迷现场演奏经过作曲大师重新编配的浪漫经典曲目，如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还包括了经典动漫作品《天空之城》的主题曲《伴随着你》，旋律古典优雅的英国民谣《绿袖子》，以及速度快而情绪热烈的法国舞蹈音乐《康康舞曲》等。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这一时段音乐加速度的两首歌曲是为你特别准备的，特别分享的。水木年华呢，有一个之前特别暖心的事情，是有一位特别喜欢他们的歌迷曾经写信寄到水木年华那边，说希望两位能够在自己的婚礼现场来献唱一生有你。结果没想到这两位就真的抱着吉他来到了歌迷的婚礼现场，当场把一生有你这首歌送给了一对新人，现场的气氛也是瞬间燃爆了。包括这样的歌手还有很多，有一些歌手呢是需要在提前预知的情况下来精心的准备，那有一些歌手是直接就是突袭到婚礼现场，当然这个突袭是加了一个引号。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Ed Sheeran， 他是直接抱着吉他来到了人家结婚的婚礼现场，在当场他要把这首歌送给一对新人，还说到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伴随着这首歌曲跳出你们在婚礼当中的第一支舞蹈。我们来听听这首再熟悉不过的歌了， Thinking Out Loud。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And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les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of a hand. Well, me,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just wanna tell you I am. So honey, now take me into your loving arms, kiss meWhen my my hair's all but 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 Baby, your smile's forever in my mind and memory.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And 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Well, I'll just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来自 Ed Sheeran 黄老板的歌曲，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当我头发变得花白落满一地，当我的记性也在一天一天的退化的时候，周围的人可能都想不起来我的名字了，双手也没有力气再为你弹奏一曲，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还会爱我如一 Baby 亲爱的。 音乐快快车道， 接下来让我们转换一下节奏吧，从刚刚的那种浪漫的歌曲的氛围当中转换出来，听到了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这一首快节奏的歌 Is This Love， 同样是关于爱情。8:43，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你可以回复周日两个字来收到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一张海报，海报的背景图就是最近新新上线的陈奕迅的专辑，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里面和你分享。 只能看见你，幸福呢？ 42 degrees, zero chance of rain. It's been a perfect day. We're all spinning on our heels, so far away from real, in California. We watched the sunset from our car. Stay the night 来自 James Blunt。 同时今天在节目里面还有一些刚刚上线的还热乎的歌啊，要跟你分享一下，比如说来自陈奕迅在上周刚刚发行的专辑 LOVE， 这也是他和他的 Door Band 一起来合作打造的11个关于爱的故事。 This is the Duo Band， 是不是听了旋律有一种戏谑的感觉？这里面目前的专辑已经上线了大概有5首歌了，还有一些歌曲呢，包括还有岑宁二为他创作的，都是会陆续上线的。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吧，充满了贪玩气质的破坏王。 白艳肉太强，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曾性格有灵光，专贪不贵灌溉众生相，由每一粒种子开始感觉千嘴向上，未算嚣张 ，no。我过分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早已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名有姓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打一打。可以

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 好的疼爱一下，来之不易的周末吧，来自萧敬腾疼爱。同时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周日两个字来收藏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份节目直播海报。那如果说你想查看完整歌单的话，注意收听9:30之后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抛出的关键词。今天早上我在来广电的路上还在听广播里面两位主持人在聊，说为什么到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愿意在冰箱里面囤一些夏天的东西呢，比如说一些碳酸饮料啊、肥宅水啊，或者是西瓜等等。你别说，我还真是进入冬天之后在家里面放了一些苏打水，一般夏天是不会的。 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 yeah 如果你会梦见我，请你马上立刻抱紧我。好久没有听到莫文蔚的声音了，还有很多歌是当我们再一次在广播当中听到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原来上一次听就已经是可能十年前十一年前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GD Green Day 的他们的这首歌曲，你肯定想不到这是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乔布斯在拿着世界上的第一款全触屏智能手机的时候，使用这首歌来做背景来进行演示的。 I walk a lonely road, the only one that I have ever known.

个偏执的少年。 当年那个偏执那个青涩的少年，如今你在哪里呢？这是来自光良曹格的少年。包括昨天晚上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个动力火车的演唱会上去看看他们演唱，跟他们一起来合唱了一些经典曲目。其实我们看演唱会也是为了在音乐当中去找到那些当年的少年当年的少女的身影，来回忆那些青春岁月。说到了游戏主播你会想到谁呢？说到职业歌手你会想到谁？说到职业赛车手，说到演员你会想到谁？那么说到了行走的 CD你会想到谁？林俊杰不断突破自我想象，没有一个词可以定义他。11月30号晚上7点半，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倾力呈现突破想象演唱会。行走的 CD 林俊杰，会唱歌的小仙女田馥甄，重出江湖的华语歌手林忆莲，以及永恒的吉他手黄贯中，当今华语乐坛最为炙手可热的四位实力唱将联袂献唱。他们将如何诠释突破想象？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即将到来的狂欢盛宴吧。这场盛宴邀请你在一段节奏中欢舞，在一曲含情中沉沦，你的一切用音乐唤醒，一切尽在凯迪拉克品牌之夜。锁票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话题互动，来即有机会获得演唱会的门票。继续我们在音乐加速度的节目当中，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来自两位歌手的合作，彭坦春晓的《我们的小世界》。

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活泼而西最南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最多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度。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朋友们应当尽量避免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敏感人群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另外呢，昼夜温差明显，天气比较寒冷，早晚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易烊千玺意象派全新单曲《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正式上线，独一无二的想象与追寻，巨大的冲撞与空荡，即将18岁的易烊千玺在用音乐展现想追求的一切。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营造出一种 live 现场感。易烊千玺用淡然敏感、松弛锋利的声音，给整首歌增添了沉稳不躁的魅力，笃定又清醒，将听众带入无限的想象空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近日，摇滚小才女高一格全新古风单曲《君吟天下》MV 正式首发，高一格红衣飘飘古装上线，获得网友点赞。歌曲的旋律优美，是一首凄美婉转又大气磅礴的古风歌曲。歌曲中高一格的嗓音极具辨识度，12岁的她把歌曲中的柔情和刚劲演绎得淋漓尽致，还挑战了歌曲中的戏曲唱腔，彰显了不俗的演唱功力。这几天，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班纳因一则起筷吃饭的视频和创始人辱华言论，引起了广大中国消费者的愤怒。前天，杜嘉班纳两位创始人正式向全球华人道歉，并且用中文说出了对不起。但是迟到的道歉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杜嘉班纳的品牌危机仍在持续发酵，这也给轻率追逐流量的企业营销敲响了警钟。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 DNG、杜嘉班纳等关键词，已经搜索不出该品牌的任何信息，线上销售渠道一夜之间被切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 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9:38，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1125，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四个数字1125，在下方留言栏直接回复，就可以收藏到今天节目8点到10点钟，两小时陪伴你在周日早间出行的音乐歌单。 从清晨当初微笑的情况，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庞放在心上，有了你我的世界不一样，童话里幸福终结了忧伤，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 抬头仰望，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世界更明亮。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抬头仰望，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世界更明亮。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呵护着你，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这样为你，证明我不再爱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 也是一首能够在婚礼现场一起来传递这种浪漫情绪的歌曲了。当然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可能更适合新郎和伴郎一起拿着花来跳舞，在歌曲结束的时候再请新娘缓缓的出现。接下来音乐加速度进入我们的音乐快车道，欢迎各位跟随着节奏稍稍的提升一下，调慢一下情绪。 音乐快车道， When we stand togetherNickelback, 9:42. One more depending on a breath, and we all look away. People pretending everywhere, it's just another day. There's bulle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nd they still carry on. We watch it happen over there, and then just turn it on. carries on. And the drumbeat carries on. 来自于加拿大的这支摇滚乐团 Nickelback， 他们在美国有一个这样的评选，21世纪之后最畅销的国外音乐当中这样一个排名里面，他们排在第二位，仅次于 The Beatles。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winkle Star， 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当然更加是永不放弃。